十分。听，这是浅吟低唱；听，这是纵情高歌；听，这是轻声哭诉。随手关上水龙头，节约，从身边小事做起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听小白的中篇小说《封锁》的部分内容。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萧乾的散文《北京城杂役之吆喝》。 在小白的中篇小说《封锁》中，孤岛时期的上海，汉奸头目丁先生在寓所爆炸中身亡。为追捕刺客，日军封锁了公寓，展开了一场封闭式的恐怖调查。饥饿和恐慌笼罩着所有住客。一个脑洞大开的小说家为了自救，将笔下的神秘女人作为诱饵，一步步让日军信以为真，完成致命一击。下面我们继续欣赏《封锁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那确实是一颗聪明炸弹。已是爆炸后第三天，没人说清他如何能跑进丁先生房间。所幸英国警察先到现场，若是法租界巡捕房，那帮科西家人肯定把现场弄得一塌糊涂。如今至少东西都在，那些碎片。直至第二天上午9:10，日本领事馆最终迫使工部局警务处让步，总监命令捕房警力全部撤离现场。仅止一夜，而且在日军团团包围之下，公共租界警务处刑事专家就已经完成现场取证。也就是说，爆炸现场所有碎片全部分门别类装进盒子，贴好标签，登记在册。这些盒子后来全部转交给前来接管的日本宪兵队沪西分队。至此，现场一切转由林少佐指挥。上午10:30，他下令封锁公寓楼，直到抓获恐怖分子。如果林少佐真想靠封锁抓获刺客，那就滑天下之大稽了。只需10分钟，刺客就可以跑出大楼，顺着马路向东走100米，转进横弄堂，翻过篱笆，消失在沿珠安邦那一大片棚户后面。爆炸10多个小时后，如果刺客仍旧在现场，那可真是吃得太饱了。要知道，碰到日本人，吃得再饱也没用。按照日本人的说法，这个应城是一种惩罚性封锁。我一听说林少佐把封锁圈从整个街区改化成仅仅这幢公寓，就很替人家发愁。封锁范围越小，时间就会越长。 我有点懊恼，没有趁乱离开公寓。现在好了，林少佐一到现场，连我们都被关起来。小周第一个忍不住跳起来砸门，叫嚷声把日本人引来。此时宪兵未曾得到什么命令，要对公寓中人采取什么措施。他们是刻板的机器，随时可以把你杀掉。但如果没有得到指令，他们永远像现在这样面无表情站在小周面前。他们只要那么往你面前一站，无论你先前如何跳脚，现在也不敢动了。小周就是这样。所以本来这件事情可能就这么过去了。房间安静下来，宪兵回到过道那头，像几台机器那么站在楼梯口等候下一个命令。 可是小周害怕了，看到日本宪兵横起枪，枪上还有刺刀，他放了一个屁。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准，一夜没有睡好，爆炸让人肠胃失调。也许他早上吃了什么东西，早饭应该干稀搭配，但此刻也只能随便找点饼干充饥。小周年轻胃口好，也许他另外打开了梅林罐头，隔壁房间他床头柜上确实有两只罐头，一只牛肉，一只番茄沙司，总之都是些不利于消化的东西。总之他放了一个屁，也许他什么都没吃，饿着肚子放了一个屁。在一片肃静中，声音特别响亮，这是严重的不敬，得罪了日本宪兵。日本兵下意识吐了口唾沫，人群中发出笑声，有人用本地话悄悄在后面说，太君真讲究，吃个屁都吐核。笑声更响了，直到小周被架到公寓门外仍未止歇。不久就传来嚎叫声，叫声平息后很久，小周才被日本宪兵拖回来。他靠墙坐在地上，浑身发抖，别人七嘴八舌，他只管反复说一句，把我拎起来往地上摔。 室内一时间安静下来，这些人当汉奸也不是一天两天，到现在都摸不透日本人的脾气，客气起来客气得不得了，动不动给你鞠一躬你都来不及回礼，可说翻脸就翻脸，你也是连害怕都来不及。我稍微猜到点大概，那颗炸弹来得太突然，日本人多半连我们都有些怀疑。到爆炸时，这帮人一个都不少，全在301房间，十几分钟前跟丁先生一起回家都在房间抽烟。我把一瓶开水送到丁先生房间，给他泡好茶，递给他报纸，也跑到301。我刚坐下，没等点上香烟，就地动山摇炸起来。确确实实，那帮人一个不少，全坐在一块抽烟。门打开，两个宪兵进来，把窗户都用钉子钉上。他们走后，丁鲁小声说，这个样子对我们，早知道真不如跑到303跟丁先生一起被炸死。要真被炸死，你可连这么发句牢骚的机会都没有。丁鲁是丁先生乡下族侄，丁先生带他出来，既做司机又当保镖头目。丁先生一出事儿，他日子可就难过了。 封锁令下达几小时后，新的秩序形成了，宪兵队大部分退到公寓外面，大门两侧堆起沙包，装甲车停到公寓旁家弄里，大楼背后也派了岗，但公寓内部却很少看到宪兵。一阵惶恐过后，看到宪兵不加过问，有人便开始活动。什么叫乌合之众？平时看不出，到这会儿你看丁鲁那帮人进进出出，上蹿下跳，一个个满头大汗，倒像在操办什么喜事庆典。有抓个人上来喝问的，也有到处给记者打电话的。没多久便意识到自己也是怀疑对象，又有人忙着出头疏通讲理，一天折腾把力气用光，到晚上才想起要找东西填填肚皮。大家跟着丁先生向来不开火仓，住公寓本是短局，不宜携带家眷，何况这帮人多数也没有成家立业，几个人凑一块竟无一粒存粮，本来也是惊魂未定，拿点饼干蛋糕充饥算数。凌晨有雾，偶尔传来拖动巨马的声音，那些生铁焊造的家伙看起来就像怪兽的牙齿，横在公寓楼下，从303那头传来敲打声响，叮叮咚咚，不知他们在干什么。 审讯上午8点开始，从顶楼往下一户户拉人，我们这些追随丁先生的人也要照此顺序逐一提审，没有特殊待遇，见或杂乱脚步声响起。此外整个白天公寓安静的像戏园后台。提审到3楼已是下午，有人回来一说，原来地方在303室，昨天日里夜里各种古怪动静全因少佐大人突发奇想，是他下令修复炸毁的房间，拿他来当审讯室。丁鲁之后就叫我，林少佐果然是个疯子，303室休息一心竟然看不出爆炸的痕迹。林少佐背靠窗户坐在桌后， 四月天色早暗，看不出表情。我跟他算得上熟人，多数在跟随丁先生开会场合。有一回在六三花园晚宴，此人有名的特立独行，藐视上官。据说某次开会突然发怒，起身拍案大骂顶头上司是变所之非，形容那位少将特务机关长办事缺乏主见，像厕所门，朝哪边都能开。他从满洲被一脚踢到华中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 少佐低头看一叠卷宗，任由一侧小桌后的书记官提问，姓名、年龄、职业与被害人关系，爆炸发生时人在何处。我自然出之以公事公办态度，此刻也不必急急呼拉交警。书记兼当翻译，他一边记录我的回答，一边大声用日语翻译。其实林少佐晓得我能说日本话，他也能说中国话。马先生，您是丁先生最信任的部下，在案件调查中你要大力协助。林少佐突然抬头说这么一句，他突然说起中国话，我脑子一下转不过弯儿。皇军可以依靠的人实在太少了。我点点头，却意识到想要赞同的原本是前一句话。这些人都不老实，他用手指敲敲桌上那叠记录，说谎成性毫无意义。难道皇军不了解他们？难道皇军不知道他们原来都是蓝衣社和 CC 团的人？有些人甚至是转向的共产党。既然投奔大东亚共荣圈，就要老老实实。这个蔡德金从前在租界报纸上写过反对大日本帝国的文章，有人告诉我们这两天他在房间里说了不少话，我们上午问他为什么不肯承认。少佐，人说了什么未必就是做了什么，人做了什么未必就会说什么。马先生，你认为他没做什么，那你是要为他担保吗？我连忙摇头。那么马先生，你说谁在做什么，谁没有做什么？你所说的做什么，到底是指做什么？就是说，朝丁先生扔炸弹。 天色渐暗，有人打开一盏灯，强光照到我脸上，我忽然想明白，为什么日本人要把我们也列入嫌疑人名单？因为，那颗炸弹不是扔向丁先生，而是事先就放到房间里了。林少佐说：“ 是啊。”海军武官府派来了陆战队爆炸专家，他们得到的结论也是这样，爆炸是精心策划的。马先生，你从南京特工总部时期起就一直追随丁先生，在人事方面相当熟悉，以你之见，无论蓝衣社或是 CC 团，他们中有没有人能设计出这样一颗炸弹，让他恰好在丁先生走进房间以后爆炸？ 我不熟悉做行动工作的部门，战争爆发后丁先生离开特工总部，人事方面很隔膜了。 哦，是这样吗？ 但我可以确定，这些人当中，我把手举起来，隔着墙朝301方向虚空画了个圈，没有一个受过炸药方面的训练。我们这些跟随丁先生的人本来觉得自己大可不必担心，顶多判个公事不利，致误丁先生性命。正在新政府用人之际，也就是关几天，自然会释放。可如果炸弹是事先放到房间里，那最要怀疑的人倒正是这些人。说句老实话，我也不敢替大家担保。这晨光，谁能给谁打包票？就丁先生这群贴身保镖，从前有跑马场马夫，有赌场打手，现在背上盒子炮，就都算特工总部警卫大队人员。丁如小周，一个是丁先生八竿子打不到的亲戚，一个是政府机构失业小职员，个个都是跟丁先生混口饭，个个见钱眼开。何况老丁既做汉奸，人人得而诛之，背后头这些人心思，啥人猜得透啊？ 好，朋友们，小白的中篇小说《封锁》我们就欣赏到这里。作者的想象力在封锁中得到了展现，他把主人公的身份设定为一个被刺杀的汉奸的下属，也是比较特殊的。这样做是为了便于在各方力量之间周旋，既可以联系上日本人，也可以与其他下属交流，